有会滑雪的小朋友吗？会滑过雪的小朋友吗？ 说话呀。 在世界公园东门广场的冬奥文化展示区，工作人员正在和孩子们介绍冬奥相关知识。广场上覆盖着皑皑白雪，世界公园近百处微缩景观正在化身冰雪的童话世界。冰雪嘉年华主办方之一北奥集团副总经理张宏峰介绍说， 北奥集团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赞助商，筹办过程中啊，产生了大量的工作成果，要把这些成果呢逐步的转换，让我们的市民呢有机会参与到冰雪这个号召中来。 冰雪嘉年华活动期间将推出四大板块内容，园区内设有多处奥运特许主题打卡点，加入了冰球、冰壶、滑冰等冬奥运动项目的现场体验环节。除此之外，还有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雪地卡丁车、儿童雪地摩托、雪乐园、萌宠互动等22项冰雪游乐项目。世界公园的花车巡游活动也将装点为冰雪主题，加上冰雪之约舞台秀，为观众带来别开生面的冰雪主题表演。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李伟说， 世界公园呢是丰台区的一个地标式公园，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在泸沽桥桥畔我们搞的冰雪的龙舟啊，另外呢在这个南宫我们还要搞了一个冰雪趣味运动会等等，这些节目吧构成了我们的欢乐冰雪季。 记者昨天了解到，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现在已经正式获得了国际奥委会批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后，北京是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并将在明年五一开园。 未来冬奥延庆赛区将会成为综合性滑雪度假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后将会适度改造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滑雪学校等等，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会继续作为各类比赛场地。 相约北京，燃情冬奥2021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启动。活动包含启动仪式、征文摄影、冬奥主题交流营和冰雪项目表演及体验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12345服务导图今天正式上线了，您可以在首都之窗网站和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上查询到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在内的24大类8.4万多个点位，并且可以进行信息查询、预约登记、事项办理等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社保卡在哪儿换？结婚登记打什么电话预约？办理房产证要带哪些材料？今后只要您打开首都之窗网站或常用的地图 APP， 都可以在新上线的12345服务导图上快速找到答案。导图内容涵盖24大类、138个图层、8.4万多个点位，能快速查询北京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户籍管理、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等政府部门掌握的公共服务信息。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方面，导图中还增设了116项预约登记服务功能，包括婚姻登记、社保办理、居住证办理、驾驶证办理、不动产登记等。点位信息中会提供办事时间、预约入口，让市民办事更快捷、更便利。自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工作以来，市政务服务局对市民反映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咨询类工单占比60%以上。导图建成后，公众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中，医疗卫生、政务服务、教育资源、养老服务等点位信息将分别增加15%、10%、23%和42%。下一步，市政务服务局还将按照市民新的需求反映，有序推进导图的共建工作，持续新增点位信息和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导图内容和使用体验。 京港地铁年底将迎来3条新地铁线段的开通，分别是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 由京港地铁运营的17号线南段将会率先开通，全长16.5公里，周边以居住区、商业区为主。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前往十里河，仅仅需要18分钟，比过去节省了大约30分钟。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铁拳行动查办的部分典型案例，其中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于某东、张某华路边非法收购药品641盒，打算转手倒卖，结果药没卖出去，自己先被罚了150万元。 此外，北京知味麻辣餐饮有限公司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西城区市场监管局对他做出了没收非法财物、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等。 来关注一组各区的两会信息。今年西城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学位供给，新增学前教育学位2000个，义务教育学位13000个。明年还计划 新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同时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质量。 海淀区目前森林覆盖率35.78%，居城六区之首。2035年将会实现森林里的中关村、公园里的科学城的总体目标。海淀区2022年将会加快的重点项目实施，包括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明年计划实施1期项目，涉及了清华东路到知春路两侧大约16.8公顷的地块。 顺义区明年将新增学前学位1080个，中小学学位2400个。此外，在完善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将重点保障住房困难家庭和刚需人群，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800套，解决房产证办理难项目8000套，推动第一社会福利院改扩建。 东城区前门地区近日成立了首支消防志愿服务队，由60多名成员组成。他们当中呢，既有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和普通居民，还包括了快递小哥等等。 来关注一则动物新闻。一条大熊猫越狱未遂的消息日前冲上了热搜。事件的经过是，15号中午11点半左右，一只活泼的大熊猫蒙兰在运动场玩嗨了，爬进了奥运馆饲养区的后缓冲区。不过饲养员第一时间赶紧采用食物引诱，蒙兰闻着香味回到了宿舍后方。 出去溜达一圈的蒙兰经评估呢，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又开开心心的在运动场里玩耍了起来。关于这一事件，北京动物园回应新闻广播记者说，他们正在研究大熊猫运动场的改造方案，一旦确定将会尽快动工。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14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 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了12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今年以来受到疫情反复、宽松政策、供给瓶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物价水平明显上行，许多经济体 CPI、PPI 升到了多年高位，甚至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物价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总体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 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12月15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宁波2例，�绍兴45例，杭州3例。 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省本轮疫情防控进入最为关键的时期，要以防控工作体系和机制的迭代升级，更好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确保疫情不外溢、降总量、早清零。 鉴于有部分地区出现了师生感染确诊病例，浙江省教育厅昨天紧急下发了关于统筹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相关通知，明确停课时间较长的地方和学校可以统筹结合2022年春季学期的安排，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和寒假时间。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51分，全球确诊病例新增537798例，达到2亿7137万6643例，死亡病例增加6047例，达到532万4969例。 在新冠病毒感染率不断上升、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扩散的影响下，匈牙利、西班牙、立陶宛、希腊、意大利、德国、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本周开始都已经为5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拉脱维亚等国的儿童疫苗接种也将于近日启动。 多位欧洲专家强调，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至关重要。即使大多数儿童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轻微，但仍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对他人构成威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新产品、新品牌、新业态加速聚集，北京 CBD 将打造千亿级商圈。 新京报关注汉文帝主墓暂时不会进行发掘。 北京青年报消息，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以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年底开通。17号线工作日早高峰行车间隔为6分钟。 央视网关注前11个月我国吸收外资破万亿元。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三年来新首钢地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600亿元。 早晨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前沿科技，关注科学家警告称同时感染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可能会催生超级变种。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由日常小事和具体需求构成，从吹哨报道到接速即办再到主动治理，北京市建立起一套对市民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那么作为穿起民生万家线的绣花针，12345市民服务热线怎样促进共建共治？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来户外式搭讪网络直播火爆，意思就是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时记录路人在突发状态下的真实反应。但是也有一些主播为了吸引人气，采用搭讪美女、街头相亲等一些噱头进行。那么这种未经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是否违法？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昆玉府东区7号楼解封，大厦底商卸货影响对面胡同居民日常生活，门头沟区两会记者见面会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本市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正在顺利推进。 记者昨天从市医保局了解到，目前共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试点，分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其中阜外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呢，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渗透析和心脏移植抗排异治疗。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为高血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预计明年年底之前，本市每个区至少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6.4摄氏度。今天上午北京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7级，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将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大风蓝色预警生效中，气温也将大跳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0点以下。今天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出行应注意防寒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30分，降旗时间为16点51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回声，100多米道路成为长梗阻。记者报道后，属地采取处置措施， 整条路会做一个重新的规划，不到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会统一一块弄。 热线回声，失能老人补贴可以在部分超市购买商品，家属认可便民措施。 连锁超市逐渐的这个增设了这失能护理补贴的专属产品，也是为了提高咱们这个便利性。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热线回声。